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跟各位重温到的就是许巍的声音了，这是许巍给我们带来的《蓝莲花》。许巍的好歌有很多，这一首应该算得上是我最喜欢的一首了。整首歌曲有着浓厚的禅学味道，歌词呢没有豪言壮语，曲调呢也是那种没有跌宕起伏的地方，以一种平静祥和的口吻唱出来，但却震撼了每一个人的心灵，给每一个人带来正能量。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。这里是每天和各位如约来相见的音乐导航，我是各位的老朋友肖辉。今天的你是否还在电波那一端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呢？接下来我们来听张学友的歌声给我们带来这一首《吻别》。 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，不会再像从前。我的世界开始下雪，冷得让我无法多爱一天，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的明显。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，让风刺笑我不能拒绝。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，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。也温暖不了你的视线，我已经看见一

音乐导航。 走出你控制的领域，却走进你安排的战局。我没有坚强防备，也没有后路可以退，想逃离你布下的陷阱，却陷入了另一我没有决定输赢的勇气，也没有逃脱的幸运。我像是一颗棋，进退任由你决定。我不是你眼中唯一将领，却是不起眼小兵。我像是一颗棋子，来去全不由自己，棋手无悔，你从不曾犹豫，我却受控在你手里。 这里是音乐导航，回到这个小节来听到的是王菲的歌声啊，这是王菲的棋子。王菲的棋子这首歌是收录在《天空》这张专辑中。在她发表的这张专辑的时候呢，25岁的王菲还用着王静文的这样一个名字。她的声音呢，表现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干净和清澈。这张高度融合了艺术与商业双重诉求的专辑，当中也是收录了很多经典的作品，既符合了王菲执拗的个性，又满足了大众的一个审美需求。接下来来听跟他有过合作的陈奕迅给我们带来的这首《十年》。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，我不会发现我难受。